这一双黑布鞋，看惯每一张招牌。莫说装束古怪，唯要衬出他心态，没法乖乖，也不想搞买卖，永远也不肯长大。看霓虹鸟迷惘的眼内，因着梦苏路牌，却未能够飞出千里外，愤怒谁会了解。天地